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受昨夜降雨影响，早晨起来湿度比较大，能见度差，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足1公里。目前部分高速已经实行封路措施，出行的朋友请一定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北京市气象台于今早6:35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目前本市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是20。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是24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温度11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的空气。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法院呢受理关于继承纠纷的案件当中呢，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那就是为了妥善处理好这样的纠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呢，在今年6月有20多个啊，其中呢有一些是存在新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黄律师呢，先给我们讲一讲这其中和我们关系比较大的且变化比较大的一些内容吧。 好，是最近呢，这个2018年的6月10号左右啊，北京市高院新出了这么一个规定，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一个解答》啊，这个里边呢，其实涉及20多条的内容。对于我们之前很多继承法， 我们关系比较大的且变化比较大的一些内容吧。 好，是最近呢，这个2018年的6月10号左右啊，北京市高院新出了这么一个规定，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一个解答》啊，这个里边呢，其实涉及20多条的内容。对于我们之前很多继承房了，这两种情况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 对， 所以呢，这次的新的文件里边，对于继承有一些规定和以前是截然不同的。 对，说到这个房屋啊，因为 已故配偶工龄购房的问题， 嗯， 这个问题啊，尤其在咱们北京是最突出的啊。现在其实全国各地的各种政策性房屋比较多，那之前我也看有媒体报道说，咱们北京粗略的统计了一下，这种各种各样的福利性质的政策性房屋在北京能有20多种。 哦， 啊，咱们很多朋友可能也见过，就是自己的这种已购公有住房要出售的话，可能先得到蓝岛大厦后边的那个住房中心先去审一下性质，能不能交易，然后要不要补钱等等等等。 哦，那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爷爷先去世了，我奶奶仍然在，这个时候我奶奶参加房改，那么显然是要以户为单位的，也就是说用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工龄加到一起参加房改，那这样房子就很便宜了嘛，可能一套房子交个3万5万的就可以变成这个成本价购房了。 嗯，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原来的我们国家的规定是说，如果使用了已故的那个配偶的工龄，这部分工龄首先不作为一个财产性利益可以继承，因为我们知道继承里能够继承的东西，首先它得是一个财产啊，那不作为这个。那么买下来的这套已购公有住房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属于健在的老人一方的呢？要去看使用的购房款 是健在的老人这一方的钱，还是用两口子的钱。原来是这么一个规定。但是这次呢，因为在执行中确实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尤其是工龄比较长的老人哈，折算完工龄之后其实买房花不了几万块钱，有的什么孩子就给出了呀等等因素吧，所以从这种方向上其实也很难区分这个房屋的性质。那这个情况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将来比如说健在的老人去世了，家里要说就一个孩子那就不说了，都是他的。如果家里有两三个孩子，老人说这房啊我就给老大了，老二你就别要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对于这套已购公有住房的性质必须进行区分。如果是健在的人老太太一个人的房子，那说给谁就给谁了。但如果说因为用了人家先去世的老头的工龄，所以这个房子属于共同财产的话，那人家二儿子不能继承妈妈这一份，人家还能继承爸爸这一份。 是， 所以这个纠纷就非常多，在北京其实也已经在过去的五六年中都有大量的这种案件，而且法院判决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就是因为这个比较复杂比较麻烦，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所以才在新发布的这个答疑当中有了一些变化哈。 对，那么之前北京的审判尺度什么样的都有，有的就判作是因为那一方的已故配偶嘛已经去世了，所以他不享有任何的民事权利了，就不作为共同财产。也有些法院认为说如果贡献的大就要考虑这个因素。那这次咱们北京新出的这个文件应该说是走在全国的前边了，实际上全国范围内之前对于这个文件对于这种情况所做出的解释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咱们北京怎么说呢？首先明确按照国家政策，使用已故一方配偶工龄而购买的这种政策性房屋，其中它的这个政策性福利中的财产价值属于已故一方配偶的财产。也就是说老头老太太买一个房，老头先走了，老太太用这个两口子的工龄去买这套房，现在啊，以前是模糊的，现在北京已经明确了，这个里边用了人家已故的老头的工龄的这一部分房屋，甭管是优惠了一平米优惠3000还是一平米优惠3万，这一部分对应的财产利益是属于老头的遗产的。也就是说买下的这个房子不能说健在的这个老人说给谁就给谁了啊，这个是一个跟以前截然不同的变化，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了解一下。因为确实这个房改这个事儿啊，一家一户只能参加一次啊，你参加过一次房改之后等于这辈子就再也享受不了房改政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北京法院就考虑到咱们北京的实际情况，确实政策房也比较多，那这种以户为单位参加房改了，不考虑人家已故配偶工龄对房屋中的贡献，认为是不合理的，就定了这么一个规定。 据说对于这种福利性的财产价值的计算还有一个参考的公式哈， 对， 这个公式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对， 我们怎么算出我们这个房屋的市值呢？ 对，这个高院呢就怕大家不会算是吧，因为说起来都很绕嘴。 对啊，我们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它到底能值多少钱。 对，然后很贴心的哈，还给出了一个公式，那么公式就是用这个已购配偶工龄对房屋所对应的这个财产价值除以这个公房的房屋市值，购买时的房屋市值啊，再乘以一个房屋现价值。也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还以这个案例为例哈，老头的工龄占到了房屋的优惠的一半啊，然后老太太的工龄加上现金占一半，如果这种情况下，那么将来这部分的个人价值呢就用老头占的这 50% 乘上一个现在的房屋市场价值，就是人家老头的这个遗产了。所以这个其实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我们知道对于工作年限特别长的这些同志啊，对于参加工作特别早的同志，他的这个工龄折算其实在福利购房中占的比例非常大啊，很多房子都是两三万可能最终就房改改下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这个老年人还是对于我们作为孩子的这一辈来说，其实这个事儿应该心里有个数。 对，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所涉及的还是比较普遍的哈，大家可能现在还没有想到这个事儿，但是一旦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提前关注一下，或者提前呢根据这个参考公式可以计算一下啊，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家庭纠纷啊。 是， 我们还是希望家庭和睦啊。 对。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所解释的这一条有一些变化之外，那么在这28条当中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了解的呢？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啊，这个继承开始前的放弃是否有效啊，这个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的也很多。 什么叫继承开始前的放弃是否有效呢？ 对，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继承这个事儿哈，应该是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的啊，但是我们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 这个家里几个孩子哈，这个老大照顾多，老二照顾的少。当时全家人坐在一块就说了，这个东西将来你就老二就别要了啊，老大给我养老送终，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嗯， 老二当时也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了啊，行，这东西将来我就不要了，对吧？照顾老人的事儿我少负担一点。好，等到老人真去世的时候，也没有留下字据。这个时候如果走法定继承的话，是吧，应该有老二一份。这个时候老二跳出来反悔说，那不行，这个房子里应该有我一份，按法律办。 我当时没这么说， 哎，或者我当时说了那我现在我又不同意了，对吧，既然我当时不懂法，我现在懂了， 对， 该有我一份， 反正也没有白纸黑字能证明，是吧？ 对，那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啊？这个之前其实也是有很大争议的。现在呢，咱们北京市已经把这个事儿给统一了，那也就是说在继承开始之前的这种口头表达的放弃，如果在继承开始之后又反悔了啊，是可以反悔的。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老人来说，如果对于财产的分配不是平均分配的，那可能还真的得提前留下一些遗嘱啊，留下一些字据，这样也省得将来孩子在身后打架。而且呢，这个里边有一个例外，就是说如果涉及到分家细产，其实这个可能更多说的是这种农村的这种集体经济组织里边的事儿。如果说涉及分家细产，在分家协议里已经说好了，说你已经分家了，以后爹妈的事儿你也不管了，家里的房子你也别要了，如果是有这种协议的，那法院是可以支持的。 嗯， 所以说对于我们城市的这些居民来说，我们基本上不涉及分家这个问题。那口头说将来这东西我就不要了啊，老人我也不照顾了，其实这个呢是在法律上可能是站不住脚的。 好，那么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遗嘱的形式要件的一个认定的规则问题了啊。 是， 那具体请黄律师给我们讲一下吧。 对，因为遗嘱呢，其实咱们节目里也说过很多次了哈。遗嘱这个东西呢，最关键的就是对它的形式要求非常严格。因为遗嘱发生效力一定是被继承人死亡，这个时候如果你拿出的遗嘱形式上有瑕疵，比如少个签字也好，是少个日期也好，少个内容也好，这个其实是没有任何补救的机会的。所以我们国家的法律也一直从继承法上一直要求遗嘱这个东西一定要严格。你像咱们八几年开始就有继承法了，当时就已经规定了，说继承法出台之前的如果形式上略有瑕疵的可以适当放宽，但是从80年往后现在就不涉及这个问题了，必须严格按照遗嘱的法定形式，是吧，一共五种法定形式，那自书代书等等等等我们都说过的。所以这个里边呢实际上北京市再一次强调了，说对于遗嘱的法定形式必须严格遵守，只要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遗嘱就应当认定为无效啊，再次强调了这个事儿。包括里边特别说到了一个，因为我们知道自书遗嘱啊要求的是全文手写，签名写日期，我们就遇到过写年月不写日， 哦，就忽略了，是吧？ 哎，这个你说算不算是完整的？ 不完整。 这次对北京市高院特意提出来，这种签署日期不完全的也属于无效遗嘱，所以我们就知道对这个遗嘱的要求有多严格啊。 嗯， 其实这件事说起来复杂，如果真的了解了也挺简单的。咱们作为普通人来说，其实能有多少财产呢？如果笼统的写，就是我叫谁谁谁，是吧？我名下的所有财产都给谁谁谁，签名写日期就结束了。 说到这个遗嘱的事儿啊，因为中国人的这种文化观念嘛，似乎对于死亡这个字儿很避讳啊，这个事儿很避讳。但是呢，随着近些年这种普法，大家呢也开始意识到，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老人百年之后，为了不让孩子们出现各种各样的纠纷的问题啊，打架，希望家庭和睦的话，那么提前立好遗嘱，甚至变更遗嘱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在这个形式上，就是什么样的都有。那现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定去写，否则的话呢，一旦出现问题，它无效，所以您就等于白忙活了。 对， 嗯，说到这个遗嘱啊，大家就是觉得有这么几种形式吗？就是最认可的，就是我写完之后，我请律师看着我写，或者是我到这个公证去公证。 对， 现在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自己写，甚至拿录像拍下来，拿录音拍下来。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打印的遗嘱。打印出来之后大家签字甚至摁手印，这种打印出来的遗嘱它的法律效力怎么样呢？ 对，实际上打印遗嘱哈，之前也是争议非常大的一件事，因为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其实咱们手写字的机会可能都比较少了，很多人都已经用电脑打印来代替咱们日常手写了。所以如果是自己制作的，在电脑上打印的输入的，打印出来一张纸，然后有些签名了，摁手印写日期的，这些遗嘱是不是有效，其实之前争议也比较大啊。那之前的主流观点是认为这种遗嘱是无效的，因为它不符合这个全文手写签名写日期的这个法律规定，同时它也不符合代书遗嘱中的由代书人来写，由本人签名写日期，这个打印的字不属于手写，所以基本上认为无效的可能会相对多一点。但是这几年呢确实出现新的变化，因为打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有一些东西可以完全证明就是人家自己打印的，甚至可能他把整个制作过程都用手机录下来了。那这种情况下也有一些法院判说这个是可以的啊，打印也属于是自己制作的一种形式。这次高院呢就把这个问题呢给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如果啊这个打印的遗嘱不能够达到说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就要认定为无效。 什么叫合理怀疑呢？ 哎，对，也就是说你拿出一张纸上面有他的签名，你就说这个是一个他自己制作的完整的遗嘱，这个可能是站不住脚的。 嗯， 那是不是还得有辅助的证据，比如说整个完整的制作过程他自己人家拍了一下，我现在打开电脑了啊，我现在输我的遗嘱，我打出来了，我签名写日期，是不是还有一些辅助的证据？因为其实现在的自书遗嘱啊，我觉得比以前认定起来要简单了。 嗯， 因为现在手机说实在拍个视频拍个照片都很简单啊，举着自己的遗嘱合个影，或者说自己写的过程随便找一个朋友帮忙给录下来，这个都可以完整的证明一个自书的过程了。所以我觉得呢这块呢是要有其他证据相辅助的，所以其实我的建议是写一下啊没有多费劲，是吧，可以简单写可以复杂写，这个看个人的情况，但是呢咱们别冒这个险。 嗯， 本身就是为了将来身后是吧，不管是孩子是配偶是其他一些人，不因为这件事而打架，想留下这么一个字儿，就别在这个形式上啊弄得这么复杂了。万一将来又出纠纷了，这个东西有效还是无效，打到法院一堆事儿，我觉得就没有起到自己立遗嘱的初衷了。 就最开始咱们就把它弄得全面一点哈。 对，其实它只是一个程序上的一个要求，我觉得这一块呢大家有个心里有个数，尽量呢还是少用这种打印的方式。 嗯，排除打印的方式之外，就是现在有的老年朋友，我们之前听众朋友也提到过相似的问题，就是老人家可能身体的原因、或者是文化水平的原因，他无法自书遗嘱， 是， 但是并不见得他是这个意识不清醒啊，就精神还好。 嗯， 然后呢，就单凭一个录音或者单纯一个录像，是不是也可以证明这个遗嘱的真实性呢？ 对，咱们的遗嘱呢，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啊，五种法定形式，第一种就是公证遗嘱，这个是效力最高的，到公证处去立，公证员帮你做这个事儿。 但是这不得花钱吗？ 哎，现在北京有一个规定，70岁以上老年人可以免费立这个公证遗嘱了。 嗯， 但是一免费吧，确实实话实说有免费的问题。 嗯， 就大量的同志都在那儿排队，一排排了好长时间，人公证处有时候也是负担不过来， 忙不过来了。 对、 嗯、 所以呢公证遗嘱当然是效力最高的，其次就是自书遗嘱啊，自己全文手写，然后就是代书遗嘱，由其他人执笔自己签名，接下来就是口头遗嘱和录音遗嘱。那么口头遗嘱呢仅限于紧急情况下才可以立， 比如说 我这个正在做手术，这个手术上了台有可能就下不来的情况下、我口头说一下遗嘱，这个是有效的。但如果这个手术做完了我人又回来了，在可以用其他方式立遗嘱的情况下不立，口头遗嘱就作废了。因为口头遗嘱就是这种口头表达的，没有任何其他法定形式，所以对它的要求比较高，仅限紧急情况。最后就是录音遗嘱，其实录音遗嘱啊比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我觉得还要高，因为它也需要有见证人，也需要做这么一个记录。 对， 所以我倒建议如果具备做这种录音录像遗嘱条件的情况下，最好还是走代书遗嘱会比较好。说实在现在你拿出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啊，有纸质的文件都还有好多纠纷的，是吧，真的假的，是不是真实意思，脑子明白不明白，糊涂不糊涂， 嗯， 还有好多纠纷的，你更何况这种以这种影音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我觉得可能难度会更大。 总而言之呢，就是能做全套的尽量做全套，实在说因为身体原因或特殊情况的话呢，那我们就多找一些旁证，就是即便是说咱到法庭上去哈，有很多证人在，兴许会好办很多。 对对对，因为它都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法定形式。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关于遗嘱更改的问题。 嗯， 比如说啊，双方老人都在世的时候同时立了一份遗嘱，那其中一方老人呢可能先走了， 对 啊、那么还在的这位老人呢突然他反悔了，我觉得这房不能留给老大，我想留给我那个老二、我想留给我闺女。 嗯， 那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要变更该怎么处理呢？ 对，这个呢其实就涉及这个共同遗嘱的问题。因为咱们国家的继承法里啊，这30多条从头翻到尾也没有关于共同遗嘱的规定，就是说两个人把遗嘱立在一起。按照咱们国家之前的观点呢，是鼓励大家呀自己立自己的，老头写老头的，老太太写老太太的，即便有共同财产也没关系，在遗嘱里写，就是说比如说房屋中属于我的那份我给谁谁谁，之前其实是鼓励大家这么做的。但这几年开始呢，立共同遗嘱的老人其实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啊，首先老人能立遗嘱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对 啊，您看我做这个工作哈，其实我这个跟家里人说起来关于遗嘱的问题，我都能感觉到我的父母仍然是有抵触情绪的。尤其你要说身体都健康也就算了， 对，忌讳哈。 哎，如果真的是说，比如说身体有点什么情况哈，有点病不太好，你再跟他提遗嘱的事儿，经常就会有这种情况，老人就马上就说，是不是大夫跟你说什么了，对吧？我这个病是不是情况又严重了？所以确实有时候作为子女，咱也张不开这个嘴。嗯， 所以普法还是要普啊。 对，我觉得如果老人自己有这个观念，是吧？咱中国人反正是忌讳谈生死的。 嗯， 如果他自己有这个观念，能够理解说这个事儿现在办一下，将来其实省得孩子们把亲情都淡漠了，打个不可开交。 对，但是我们得给现在的很多老年朋友点赞，就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而且学了很多相关的法律知识，也能够认可、接受，并且去作为一些事情， 对， 就省却了很多麻烦。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现在还是在这个观念的更新当中，还有一些人可能还是很抵触，没关系，咱们慢慢来啊。 是，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你现在碰到的也挺多的， 嗯， 就是老人的意识或者说身体状况已经不行了， 嗯， 但是这都没有办呢，该办的事都没有办呢，这种情况怎么办？ 对，现在最尴尬就是这种情况，嗯，有些老人他身体还比较好的时候吧，你跟他谈，他觉得嗨不用，对吧，我这身体没问题，等到真的出现问题了，意识不清晰了，或者说这个身体状况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再想立遗嘱已经立不了了，啊，因为我们知道遗嘱里边是有法定形式的， 嗯， 它首先要求就是你立遗嘱人的辨识能力必须是强的，你得知道自己现在干的这件事儿，处分的这些财产是什么性质的， 嗯， 但是很多人，包括就是有时候也找我们律师到病床边上去做，包括请公证员到医院去做，但是有些我们一看那个情况就已经明显的意识已经不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法做了， 就是他不能用是吧？ 对，他自己已经说不清楚了嘛， 哦， 你问他，你说您这房子给老大给老二，他没有表示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遗嘱实际上就没法做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事儿哈，其实更多的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有些老年人经常是觉得没关系，这个我还年轻呢哈，我现在身体好，但是真的有时候咱们不知道这个明天和意外哪一个来得更早， 突发状况比较多啊。 对，我们之前就见到这种情况，嗯，老人开始跟家里人说了多少次，对吧，街坊邻居全知道，就是没留下这么个东西 啊， 哦，等到最后出问题了，孩子之间因为财产，因为毕竟涉及到房屋的话，这都是重大的财产利益嘛。 但是一旦确实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 就没有解决方式， 就只能就是按着规定走了。 哎，那就只能走法定继承一人一份了。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都没说过就算了，如果之前一直说的是给谁不给谁，那大家心里都不平衡。 哦，除非说找到很有力的证人来说呢， 有证人也不行了，因为遗嘱是有法定形式的， 没有他本人的是吧？ 对，你没有不符合形式，对吧？就像我说，我找100个邻居都说这房给我，这个不行啊，这得是人家房子是谁的，得人房主说呀。我爸爸没说，我找了100个邻居都说这房子是我的，这肯定不行。 嗯，确实哈，我们能理解，这是一个让儿女很尴尬的问题。 是，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近些年来确实哈，因为这方面的纠纷太多了。 对， 最后在老人身后，家里面闹得不和睦，甚至连拔刀相见的都有。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尴尬，我们未雨绸缪吧，最好是在老人健康的时候，而且我们也希望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啊，就你有自己有这样的意识， 嗯， 这样的话呢，儿女他就会可以更好的去帮您完成这些事情。 是，也希望我的父母都在听这期的节目哈。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情况下是这样的，老人有时候如果对这个事儿抵触的话，真的不是说你儿女能够左右得了的。 嗯， 啊，而且现在的说实在，现在的老年人不像以前了，以前我们说老年人可能财产支配啊，或者说自己的财产不是特别多，但现在啊，老年人手里都有钱，而且在北京你只要有一套房，这个就是很大的财产利益。我们包括之前看到很多哈，针对老年人的一些这种诈骗的事儿，对吧？为什么盯上老年人这个群体了？ 有钱呐！ 哎，现在的老年人可不像以前了。 嗯， 而且现在的老年人想法也比较多，人家骗子都是有套路的，是吧？来了，您要说身体不好，就说我们这个药啊能保您身体好，不给儿女增加负担；您要说身体挺好的，就说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啊能给您赚钱，房子你还照样住，然后您还赚出钱来了，对吧？将来自己有钱，日子过得多好啊！全都是套餐式的。 对，你这都是属于小 case 了。现在还有很多那个骗子盯上那种所谓什么养老式的投资， 哦， 那数目就不小了。 是， 嗯，所以大家呢也是要多关注一些法律的常识啊。就算兜里有钱，

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关于遗嘱真实性的问题吧。 以前啊，这个遗嘱真实性的问题呢，也是有挺大争议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说，比如说我说房子都给我哈，我拿出了老人的遗嘱，那比如说我哥说不对，这东西有问题，应该是我哥去对于我拿出的遗嘱这东西是假的承担举证责任啊，要去鉴定。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有时候这些老人留下的东西啊，你很难鉴定了啊，比如说像比照的对照的剪裁有没有，好多其实都没有了。尤其现在办好多事儿，老人比如腿脚不方便了，全是委托子女办， 是 他已经在外边没有什么签字的地方了，所以这种情况造成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说不清楚。那这次咱们北京呢给了一个规定，其实应该说跟之前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它规定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在继承纠纷中有一方拿出了老人的遗嘱，那么拿出遗嘱的这一方应该负有证明这个遗嘱是真实的举证责任。 哦，就是过去是对方来证明。 对，过去我拿出纸质的东西了，谁说是假的谁去证明。现在变成了你自己拿出纸质的东西，你先得证明这张纸是真的。 哦，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变化。包括现在我手里遇到的案件也是在这个规定前后就出现了，因为举证责任不同可能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 有证明不出来的吗？ 很多都证明不出来。 因为什么证明不出来？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找不着那些原件了。 对，像老人比如说年龄比较大了，对吧，也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办事了，已经在外边没有什么签字的机会了。现在工资也都打卡里嘛，也不用上单位什么签字领东西，最后拿出一个说这是老人写的东西，说好，那对方不认可，我们作为拿着遗嘱的一方要去鉴定。鉴定的时候，鉴定机构要求我们提供同一时间形成的这些签字啊、笔记啊、剪裁，这个时候就费劲了。 嗯， 翻箱倒柜的也找不到老人的签名，上你说上银行取钱什么，老人根本不出门，全是委托子女办，在这种情况下就很有可能证明不了。这个的立法原理在哪儿呢？就是说现在很多情况是这样，比如说家里有几个孩子哈，老人一直跟一个孩子过，然后呢老人呢就给这孩子写遗嘱了，说你一直负责我，将来东西都给你。 嗯， 这个孩子呢肯定也不会跟别的孩子说，等到老人去世之后做遗产继承的时候，这个孩子啪拿出一张遗嘱来说，老太太当年给我留下字了，东西都是我的，你们别分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让那些子女来证明这东西是假的确实也比较难，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责任分配给一直照顾老人的这一方。那既然老人能给你写字据，你就应该能够比如说老人写的时候你录个像拍个照，是吧，老人举着这东西合个影，或者怎么怎么样。那你既然常年跟老人生活，你就有义务做到这一个程度，并且说服其他人和法院说我这东西是真的，是老太太真实意思啊。所以这个规定跟以前应该说是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嗯， 对，你要是说现在吧可能好办点，但是若干年前那会儿手机啊什么录像录音啊没有那么普及，也没有那么好用智能哈，所以确实可能是个问题、啊、 是。所以我们有时候是观念的一种更新，这个事儿啊其实不麻烦，如果老人都能给你写字了，你说你给老人拍个照这肯定不叫事儿。但如果不知道这档的事儿，以为说我只要有老人写下的白纸黑字的东西在手里我就是万无一失的了，那将来可能就会面临一些啊，意想不到的情况。 嗯，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如果说家里老人有这样的意思哈，向你表示了，那么你呢可以去咨询一些相关的律师。 对 啊，律师告诉你，你都必须得准备好什么， 是 将来就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麻烦或者意外了啊。 是， 嗯。好，说到这个关于房产呐、啊、遗嘱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听众提的问题也挺多的啊。嗯，我们先来说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吧。嗯。这位听众说想知道一下啊，就是老人生前想把房子过户给子女需要办理什么程序？ 对，那么生前呢就是两种，第一种就是近亲属之间的赠与了，第二种就是走这个房屋买卖。其实这个的区别主要看税费啊，因为以前呢近亲属之间赠与是要办一个公证的，这个公证大概要收到房屋总价的1%到2%的样子，费用还是比较高的。那咱们北京呢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已经都落地了，就已经有一个便民政策了，就是近亲属之间赠与房屋的，而且这个赠与人和受赠人本人都能到房管局，现在叫不动产登记大厅了，都能到过户大厅现场去办理的，已经可以不做公证了。所以实际上现在近亲属之间赠与两个人腿脚都方便，都能到大厅直接办的，其实还是比较省费用的 啊。 嗯， 其实大家问这样的问题吧，我觉得揣测一下大家的心理啊，无非就是想哪个省事儿，哪个省钱。 对对，因为以前我们会说这个生前办呢是比较省事儿的啊，这个如果是走遗嘱老人去世之后再办呢是省钱的，但是考虑到现在其实生前过户也已经不需要办那个公证了， 啊，生前办其实也挺省钱的。这个里边啊，我觉得关键看老人，有些老人呢愿意说我把我的财产生前我就全都分好了，对吧，大家又省事了，以后也甭打仗。有些老人呢觉得，哎呀，生前我把我的东西全都给你们散完了，将来万一有点什么变化，对吧，万一谁对我好了不好的，是不是有些担心。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的关键啊，看老人和孩子自己吧。 嗯 啊，这个可能每家情况也不太一样哈。我倒是觉得，我倒是建议说，老年人自己手里如果能够掌握一些财产的话，其实可能对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帮助啊。 哎，说到这些问题，我就在想啊，可能再过若干年，这些问题就会少了，因为那一波都是独生子女了。 是，原来我也说，我说以后啊就没这事儿了。这个父母不管留下多少，多也好，少也好，反正都是你一个人了，照顾爹妈也不用推脱了，就是自己的事儿。最近这二胎政策又放开了哈，我看大家又积极响应二胎政策，可能以后面临这种啊涉及财产啊涉及照顾的问题还会比较多。有时候确实在家庭的这个范围内，你很难做到说一碗水端平。 好吧，不过好在就俩孩儿哈， 嗯， 不像那会儿， 是 那都是六七个、七八个，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刚好现在是赶上这一波了， 对， 所以问题会比较多啊。 是，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是我原话给您念一下啊， 嗯， 请问一下嘉宾，如果儿子或女儿放弃对老人房产的继承，儿媳或者女婿是不是？是不能主张继承房产的，尽管儿媳或女婿在老人生前尽到了很大的照料义务，是吗？放弃只是口头放弃，没有书面形式。好吧，您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吧。 对， 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也是个常见问题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如果是比如说我，比如说我母亲去世了哈， 嗯， 那么我去继承的话，我继承下来这部分财产，如果是走法定继承，我得到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我继承了，从我妈那继承一套房子，那里边有一半其实是我爱人的。 啊， 那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我独生子女，那没办法，只能我继承了。比如说我还有一个哥哥，那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会选择说，那我放弃了，我不继承了，都给我哥哥吧。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不去继承了，所以我爱人将来肯定也得不到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配偶会提出来说，你不能放弃，你不继承你爹妈的东西了，导致将来你这东西不能变成共同财产，我也少了一半啊，造成我这儿有损失，很多人提这种问题啊。但是这个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北京范围内都是没有争议的，也就是说继承是基于血缘关系的， 嗯， 我去继承我父母的是因为我们有这种血缘关系，而我爱人呢和我之间呢是实际上是有拟制的亲属关系。比如我媳妇儿虽然也管我妈叫妈，那是因为我俩结婚了，他俩之间其实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你的东西他可以分， 对， 但是你妈的东西如果你不要， 我不要， 他没资格分， 他不能跳过我直接去说不行，你必须要你妈的这一份，因为你要完了有我一半，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没有争议。所以说无论这个儿媳也好，是这个这个家里的什么亲人哈，你说进行了一种照顾，那你也只能针对你的配偶去说去。如果你配偶人明确说了我不要，我不掺和这事儿，那不可能跳过自己的爱人直接往人家爱人爹妈上面倒，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明白了， 嗯， 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比如说意外，她老公意外去世了， 嗯， 这儿媳一直照顾这个婆婆，照顾挺好，但是这意外吗，她也没有来得及什么口头放弃或者不放弃，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婆婆的财产儿媳能主张吗？ 对，这个呢分两种情况，如果说是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的话，这种情况下可以作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就跟儿子一样了， 哦， 啊，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但是这个的要求是必须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主要赡养义务可能就不仅仅是投入时间精力的问题，可能是不是还要负担赡养的费用等等等等，这个认定起来就得是一事一议的了， 嗯， 啊！但如果说真的是尽到了这种义务，是可以作为第一顺位参与继承的。 参与， 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听众提出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想替一位再婚老夫妇咨询一下，他写的好长啊， 嗯，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再婚老夫妇工资各自拿着自己的，不给对方， 嗯， 但是日常开支呢都是由男方出。那么公房呢是男方再婚前男方与原去世的老伴儿分的，当时是分的房啊， 嗯， 但是后来买这个房呢是他和后老伴儿再婚之后买的， 哦， 购买的时候呢他不知道可以用原老伴儿的这个工龄去买，所以的呢就用的是当时老伴儿的那个工龄买的， 嗯， 但是这个钱呢全是男方出的，他就想问这个钱不是共同财产吧，因为都是男方自己的工资啊，他认为这个应该是不是不属于共同财产， 另外呢，他说这事儿已经来不及了。请问，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已经买的公房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对对，这里边其实涉及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俩人工资自己拿着，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自己的钱算自己的？其实这个不是啊。因为咱们国家的夫妻财产制就两种，第一种就是共同财产制，第二种就是分别财产制。共同财产制就一样了，大家都是这样的嘛，是吧？甭管谁挣的钱都是共同的， 嗯， 大家一起花。 你不给我归不，你不给我，但是还是咱俩的。 哎，对，即便是自己拿着自己工资卡，但这笔钱的性质是共同财产。所以我觉得这个老人得首先得明确一下哈。 但是是应该是在就是登记日之前那一部分属于你自己的， 是 哈，从结婚登记开始那天后面那部分就是属于你们俩的了。 对，我们原则上说，这种婚后取得、婚后购买的财产呢，都属于共同财产，例外的再往外摘。所以婚后取得的这些退休金啊、工资啊这些东西都属于共同财产，这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使用这个和现老伴的这个工龄购买的这套公有住房哈，这个房子肯定是夫妻共同财产，没有跑了。因为咱们现在北京购房实际上看三个，第一个是谁购房，这是很关键的。既然使用了现老伴的这个工龄，很明显是我们这个老先生和他的现在的爱人两个人是购房人，这个是一个关键。第二一个看登记，因为现在咱们北京买房啊是涉及标的问题的啊，像他这个房改房可能还好一些，如果是新购商品房等等等等，很多是需要涉及指标的问题，所以谁有资格购房会对于房屋权属有很大的影响。 嗯， 第三一个才是看谁出钱，这个观念其实和以前也不一样了。以前我们总是认为谁出了钱就是谁在买房，登记这些事儿不重要，但是这几年随着购房资格的这件事儿越来越重要，就变成了对吧，谁去购房其实是最重要的，谁出钱并不重要，我没有钱我可以借呀，对吧，孩子替我出钱了，或者说是亲戚替我出钱了，并不能说房子就是他买的，所以关键之关键在这儿。更何况这个房屋中使用了这个现在的这个现老伴的这个工龄啊，我们知道一户或者说一个人是只能参加一次房改的，那这种房改政策享受一次之后一辈子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房屋是共同财产，肯定没问题。 行，我觉得吧，就是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可能后续还有其他的问题，主要的目的在于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啊，二老去世了，或者说二老分开了， 是， 那么涉及一个财产分配的问题，因为像这种再婚的老人，他有可能是各自有各自的孩子， 对， 那么这个房怎么分，那么这个钱怎么分，各自的孩子可能心里都有这个小算盘在打。 是， 比如说啊，一种情况，那么全部都是男方在再婚之前购买的，出的钱，那这一部分应该就属于男方的个人财产。 对，如果是结婚以前的、这个、 全部都是在结婚之前买的、 哎、是个人财产、那么这个的就是将来人家男方说愿意给谁就给谁，给自己的孩子那没有任何问题。 嗯，这是在离异的情况下，但如果说是这男方去世了，那他应该算是遗产，那么他那个老伴如果还在的话，那他还是有继承权的。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是这样 挺复杂的哈。 对，首先考虑如果是在这个婚姻的这个概念下，首先要区分我们现在说的这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那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规定了，婚前一方的个人财产永远是个人的，结婚以前我就买过房了，那这房永远是我的，结婚40年这也是我个人财产。那这个财产如果将来出现继承的问题的话，那配偶就直接按照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继承一份就完了。但如果说就像我们这个里边提到的，房子是婚后买的，又使用了对方的这种福利性的这个工龄，房屋已经首先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那在分割这个财产之前，首先要把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人家那一半你先得给人家，等于一套房现在老头就等于变成半套房了。 嗯， 半套房之后再说，对于这半套房男方愿意怎么处理，是吧，你是愿意说这我这半套都给我儿子，还是说我这半套也走法定继承，那人家女方不仅拿走夫妻共同财产中的半套，同时在继承中还可以来分老头这一半。 嗯， 所以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先得说清楚，这个到底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很关键。其实他的问题问的大概也是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就是先把这个财产到底是归属于谁弄清楚了，那至于后面怎么分，是谁给谁的孩子，还是说你们后来又有了共同的孩子，这个应该就能够更明细一点了。 对，因为我们说继承中啊，这个被继承人实际上他能处分的就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所以首先得确定哪些是他个人的，哪些是共同的，共同里边有多大一份是他个人的，这个其实才能说到后续的怎么具体分配的问题。 嗯，确实听着有点乱啊，但是如果不弄清楚的话，碰到这样的事儿就会更乱了啊。 是， 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我弟弟享受过一次拆迁。那今后我爸爸的 承租公房拆迁还有我弟弟的份儿吗？目前父母都已经去世了。 哦，拆迁这个事儿是这样哈，因为拆迁本身是一个政策性比较强的事儿，它可能不同的地方的拆迁政策也不一样。这个呢，首先得看拆迁政策。第二一个呢，按咱们北京的拆迁政策来说呢，如果已经参加过一次拆迁，享受了这个房屋安置的，那么即便以后再参加其他地方的拆迁，就不能再享受这个房屋安置了，你可以享受其他的，比如货币补偿这些东西，一般是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具体你这个拆迁里是怎么一个政策，我觉得得等真的到拆迁的时候，人家公布那个拆迁安置的文件，这个才能确定。 嗯，好，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也带有一点的普遍性啊，就是他确实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老夫妇他们没有领结婚证，再婚的老夫妇没有领结婚证，只是住在一起，但是好多年了。那么涉及到继承和这个财产分割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呢？ 对，这个也是老年人再婚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孩子不让老人领证，因为领了证 你们可以在一起，但是你们甭领证。或者有的就是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就觉得嗨，反正都这岁数了也没这必要了， 都是老来伴了、 哎、 确实是。但是按照这个婚姻法来说啊，现在94年以后就规定了，不领证在一块住一辈子那也不是两口子， 没有法律保护， 哎，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那你们婚后取得的这些财产也不属于共同财产，个人的是个人的，除了日常生活中共同用的锅碗瓢盆可能大家将来能分一分，其他的东西其实什么也分不了。所以很多孩子就是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说实在的，老年人如果名下有房屋的话哈，这个是很大的财产利益，如果真的领了结婚证，将来你说不好谁家老人先走到前边，那将来可能就面临着本来是自己的财产对吧，涉及到对方啊，这个后老伴儿继承，包括后老伴儿的孩子去继承，好多其实是担心这件事儿，所以不让老年人去领证。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老年人他愿意领证，领结婚证他不仅仅是说我们受法律保护的问题，这个双方也觉得这个我们是给对方一个承诺是吧，确实大家对这个婚姻对这个家庭大家都是认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对吧，自己的父母先把遗嘱议好，甚至说双方都把这个遗嘱写好，对于自己的这个财产的分配把这儿说清楚，子女不也就没有这个顾虑了吗？老人是吧，愿意领上这个结婚证啊，也可以安度晚年，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对，但是这种老来伴同居的这种方式我们还是不赞成啊，因为你有了这个证你多少是要受到法律保护的。 对， 而且会少出现很多问题。 是，而且说到这儿吧，特别提一句，好多人不愿意立遗嘱，老年人就认为说我立了遗嘱财产就不是我的了，这个观念是不对的。遗嘱发生法律效力，首先是得这个就得人得去世，只要您人在世，那这遗嘱首先是不发生效力的。第二一个，遗嘱是可以修改的，对吧，今天说给老大，明天一看老大不成器啊，也对我也不好啊，没问题啊，你把它划了给老二啊。甚至于说我写了，比如说我有10万块钱给老大，结果过两天我高兴我旅游去，我花了5万是吧，过几天我又高兴我又花5万，花没了没了就没了对吧，如果财产在我生前已经处分了，跟遗嘱内容不一致，剩多少孩子拿多少，孩子没有权利说哎爸，当年你可给我写的是给我10万啊，现在你花的就剩10块了，你把差额给我补上，没有这个道理。 对，之所以叫遗嘱它是身后事。 对、 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对这个事儿有一个深刻的理解的话，老年人可能对立遗嘱的事儿上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黄律师好，我想问一下，我父亲名下有一套用父母工龄买的房，现在父亲已经走了，老妈还在，我们想等老人都走了之后再继承，如果先注销了户口再继承会有冲突吗？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对，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房呢是父母参加房改买下的房，但是现在呢他的这个家里人在用，那么现在两个老人中走了一个，现在要不要去办继承？其实咱们中国人传统情况下两个老人走一个几乎没有人去办继承，都是等那个老人也走了之后再办，这个没什么影响啊，户口注销对这个事儿不影响，将来人家公证处去办继承也好，还是说你通过法院办继承也好，会要求你提供像什么死亡证明、火化证明，会提供一些这些书面的证明材料，这个和户口注销不注销没有太大关系啊，所以这个事儿看自己吧。因为很多情况下真的是一方老人走了，孩子们也张不开这个嘴说咱现在就分是吧，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不用担心。 好，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啊，老人留有自书遗嘱一份，将房子给女儿，目前老人已经过世了，女儿手持遗嘱去办理过户手续，需要备什么材料？ 对，这个呢，首先看是不是独生子女啊。如果说还有其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配偶父母子女在的话，通过两种方式可以办继承，第一种是公证，第二种是诉讼。如果是公证办继承的话，那就是所有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本人都要到场，他们都要认可你女儿拿出的这份遗嘱是真实的，就接着往下办就行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一旦出现争议，就要进法院了。 嗯， 有一个人提出来说不对，是吧，这不是老太太笔迹，或者说当时他有点糊涂了，一旦提出任何争议就要进法院，进法院的话那就走诉讼了，基本就是这么两个途径。嗯， 好，说到这个赠与啊，现在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啊，就是说老人生前住的这个房子， 嗯， 他赠与了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 嗯， 比如说我们在新闻当中也会看到，比如说赠与了他照顾他多年的保姆，孩子根本就没份儿。 是， 那么这种赠与，很多人就也会打官司，说他凭什么赠啊？这应该是我继承啊！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置呢？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首先呢，看是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如果说是真实意思表示的话，这个原则上来说，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你是有处分权利的。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我们要看这个是不是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了。比如说啊，这个房子是我跟我爱人共同财产的，我背着我爱人，我就给别人了。啊，咱甭管是给的什么人吧，那我爱人的权利实际上受到损害了。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不行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这种赠与行为中涉及违反公序良俗的问题，那么法院基本上还是主张要撤销的。包括我们见过什么这个有一些这个婚外感情之类的哈，给人家小三买房买车，然后给人家大笔的赠与房屋，这种情况下只要原配提出来，原则上应该都可以追回来。因为首先这部分钱中可能涉及共同财产，对吧，把我的利益损害了。第二一个，这件事儿本身就是法律和道德所不提倡的啊，所不鼓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得区分了。 嗯，那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说老人把房产送给了照顾他多年的保姆， 嗯， 那么这个受赠人是不是得让继承人再签署一个什么东西才能更合法化呢？那将来比如说继承人他不承认，他不认可，这怎么办呢？ 对，因为这个赠与行为是这样啊，赠与的呢在房屋过户之前是可以撤销的，也就是说如果他只是说了一个赠与但是他一直没有办的话，那首先赠与人可以撤销。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他只拿着这么一个赠与合同，也没有公证，也没有做其他的手续，然后赠与人就去世了，老人去世了，保姆拿一张写，你看他给我留条子，这东西以后都给我。 嗯， 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打官司的 啊， 哦，对吧？孩子肯定不能认的。 对，这种情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就是人家真的想赠给你， 嗯， 一种就可能是不是真的。 是 啊，那么那种真的，那怎么更妥帖一些呢？ 对，那么这个里边就涉及两个问题了，一个这个叫遗嘱继承哈，第二一个叫遗赠。遗赠实际上就是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那老人也可以留下这个字据说，我把这个房屋遗赠给比如说这个人，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是我法定继承人范围以外的人，也可以。那么将来对于这个遗赠是否有效，如果发生争议的话，就要到法院去诉讼再来考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涉及到遗赠的这个东西的设立的过程啊，以及来证明推断他到底是不是真实意图。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继承的案件很多会非常的麻烦，就是在于这个被继承人他已经去世了， 证明 你没有机会了，你说他自己来说一下是吧，这个事儿怎么办，或者这不就妥帖了吗？但问题是已经没有这种机会了，只能是咱们剩下的这些人通过他留下的这些东西来推断当时到底是怎么个意思，确实是比较麻烦。 所以就是证明这个真的东西它是真的。 对，为什么包括前面我们提到了谁拿出遗嘱来，谁要证明这是真的，对吧？那就是因为我都不跟老人一块住这么多年了，你让我去证明是假的更不可能了。 好吧，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来自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啊。我们这里其实还有一些问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来不及解答了，我们看看线下能不能跟这些听众联系一下啊。 好， 那么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瑞麟羊奶粉首次做到订购6盒就多送1盒，还要再免费赠送一枚999足金金钥匙的活动，没想到引起了不少朋友的关注。本来秋季干燥就是喝羊奶的时候，而且啊全家老少都能喝，再碰上这么大的活动，也难怪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喜欢呢。 一拿到金钥匙，我妈就挂在我儿子的床头，说是可以辟邪保平安的。 我还以为就是一个小挂件呢，没想到真的是一枚金钥匙。 感谢大家的支持。其实也能理解啊，电台购物看不到实物，大家很容易联想到市面上免费赠送的小挂件，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这是一枚由999足金打造的金钥匙，上面还刻有好运连连的字样，还有四个爱心，分别是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寓意。而且每一枚金钥匙啊，都有权威机构颁发的证书，送孩子寓意着聪明智慧，送父母寓意着健康平安，送朋友寓意着财富吉祥。总之，过节送人高档大气上档次。 那今天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因为呢，这是由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限量发行的，而且库存也仅剩100枚左右了。再加上金钥匙的成本过高，下面呢也不可能再免费赠送了。 是， 所以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推荐，订购6盒瑞麟羊奶粉就多送一盒，再送金钥匙的活动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原价1804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活动当中只要594块钱，划算的每盒啊才84块钱，比每盒的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 太棒了！ 而且还有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免费赠送，优惠福利只此一天，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1641的朋友就说了，家里面还有4盒羊奶粉呢，可听说今天有金钥匙送，那肯定要参与一下。刚收到羊奶粉送的金钥匙啊，比我想象中要好太多了。听说今天是最后一次送了，那就再订6套吧。 确实，这一次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到本次活动的朋友，肯定是不会失望的。 那是 免费送您的金钥匙是由999足金打造的，外面是由亚克力包裹的精美的礼盒包装，收藏证书和鉴定证书都是齐全的，送人自用，大气又有范儿。但是啊，是因为成本太高，库存告急，只能提供今天是最后一次的活动了。 对， 所以大家听到就赶紧来拨打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的，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我国西的南非选手西海峰拿以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